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eng, Yang Rock Song, Lao Wu Wan Ga. 今晚咧，落户玩家先嚟就同大家即系讲下啦，最近一单啊，喺亚洲啦嘅一个嘅即系电竞比赛，咁就因为一个国籍问题咧，竟然就即系引发出一个结果啊！咁我哋即系作为打机嘅朋友咧，有时候都会睇到 O 晒嘴嘅。 系，因为都唔知点解会赖到落去呢啲问题上边。 系啊，咁啊就话说咧，就系有一队嘅台湾电竞队啦，咁就之前咧参加咗个 CS 比赛，咁就喺个比赛入边咧，26-1咧就大胜日本，咁出席呢个咧就系 IEM 嘅英特尔极限高手杯大赛吓，咁都只不过系第一战嚟嘅啫，咁大胜完之后咧，冇谂到竟然啊台湾战队竟然会系被判定咧失去比赛资格，咁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当呢一个日本队输咗之后咧，竟然同呢一个嘅主办单位就系即系投诉话，咦佢哋嘅国籍有问题咁、哦、样。 因为佢就话台湾咧，其实呢个名称咧就唔喺东亚赛区嘅国家名单之中，因为台湾咧应该系属于中国嘅赛区里边咁解，咁嗱，首先当然日本我觉得几冇品啦呢对嘢吓，咁啊即系输咗就去举报啦。咁其次就系、是，咦咁的确咧又有即系、就是、好似有一个所谓嘅漏洞咧，系俾佢哋即系讲中咗咁样。咁所以当时呢队嘅台湾战队 Crazy Face 咧，就喺佢哋个社交网站都好无奈就表示，虽则系赢咗，咁但系因为国籍问题被取消资格啊。咁亦都话啦，对方话要我哋要报名中国赛区，咁但系根本一路以嚟打咗两年咧。都系打緊東亞啦，或者東南亞嘅預選賽啊，甚至乎即係邀請被比賽嘅一啲嘅代表嘅賽區咧，都係呢兩個嘅地方嘅。咁我好耐以前都以為要報中國啦，咁但係如果你用中國比賽嗰個賽區嘅代表嘅資格嘅話咧，你需要中國護照噶嘛。咁但係問題我係台灣護照嘅喎，咁所以就喺呢個漏洞上面咧，就最後就俾日本隊就即係攞咗嚟即係投訴，咁啊即係唔知點解啊，真係取消咗佢哋資格啊。 最好笑嘅係咩咧？最好笑就係因為佢哋以往頭先阿生有講過。都系报开呢个东亚区啦。咁其实我所知咧，就系佢哋即系喺之后曾经啊，即系呢个比赛之前啊，曾经系有问过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冇话有个即系好确实嘅回复啦。如果唔系就唔会真系报翻东亚区啦。因为当时对佢哋嚟讲就系话，我如果要入去中国比赛嘅话，你首先你系要有呢个中国嘅护照啊嘛。咁啊问题就系佢哋冇呢一个护照，佢哋系冇资格参加中国赛区嘅比赛啊。所以先至就衍生咗呢一个问题啊嘛，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呢一样嘢都几奇怪嘅，因为喂打机，我谂住都唔会牵涉到啲咩嘅政治啦，同埋讲真，由你报名一开始嘅时候，应该系分得好清楚，搞清楚晒噶嘛，咁、但系都可以出现呢一个问题，重要好笑嘅地方系咩咧？佢嗰个嘅即系投诉咧。竟然系生效喎、哦！當時嚟講係即刻咧，就係取消咗呢一個嘅台灣隊嘅比賽資格喎、哦。 係，不過好彩咁，可能因為嗰個主辦方都發現自己咦係咪真係有啲漏洞咧？咁加上其實都驚動到台灣嘅外交部噶，因為外交部有講到就話喂，你要尊重翻我哋隊伍嘅決定噶、哦，一定要全力捍衞佢哋嘅利益咁樣嘅。咁因為可能都係知道領嘢啦，咁所以呢、這個舉辦方咧都話即係針對今次嘅爭議就感到遺憾，咁但係都會做出一啲補救。救护措施咁就扩大翻咧喺大中华地区封闭资格赛嘅参赛队伍名额，咁啊换言之咧，其实俾翻呢队台湾嘅 Set Story 咧有一个获得参赛资格嘅机会，咁啊扰攘咗一轮咧，咁最后总算叫。 叫做都顺利可以翻得翻去比赛里面啦。咁但系呢个风波咧，其实本身真系不必要啊。 系啊，咁但系你话其实有冇影响咧？都梗系有影响啦。咁因为即系其实讲翻呢一个台湾代表队 set story 啦，最后尾即系喺呢一个嘅 IESF 咧嘅呢个世界锦标赛入边咧，都可以话系输咗嘅。 系， 咁就系输俾呢一个嘅以色列啦，止步16强啦。咁当然即系输，可能真系比赛上面嘅时候嘅表现咧，可能系真系及唔上对手。但系其实有时候咧，你呢一啲咁样嘅新闻啊，或者呢一啲咁样嘅事件咧，扰攘你话真系对入面嘅选手会唔会造成一啲嘅心理影响咧？或多或少都会嘅。即系嗱，你谂下，试想象一下，即系如果我本身系参加打个比赛，我已经系赢咗噶啦，咁跟住之后咧，竟然话被会取消资格，咁作为一个选手，其实我最concern系咩咧？吓、啊，咁我哋仲打唔打？咁我哋之后点样样啊？咁当下其实即系都你有一啲嘅即系情绪上面嘅影响噶嘛？咁就算你话啊系啊，之后主办单位咧，即系都积极有即系检讨过，之后亦都可能恢复一个嘅参赛资格。咁但系即系发生嘅事已经发生咗噶啦嘛，被牵涉嘅、受影响嘅已经系受到影响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啲事，尽量即系下次就系要避免咯。 啊，不过咧讲起台湾嘅电竞业咧，又真系好鬼厉害嘅。即系我之前喺台湾啦，咁其实你真系好容易见到周街都系嗰啲嘅广告啊、节目啊等等啦。咁同埋最新咧，其实都啱啱有一个叫做 IESF 世界电竞锦标赛咧，都喺台湾度即系打紧比赛咁样啦，啱啱开幕啦。咁其实咧嗱。咁啱，因为台湾就嚟有啲即係大型嘅选举啦，咁有啲市长嗰啲选举都会有喺里面啦。咁所以呢其实有啲嘅候选人呢，咁我唔知佢係为咗即係打呢、這个即係电竞牌呀定係点样呢。咁譬如民进党嘅高雄市候选人陈其迈呢都话啦，喂其实呢佢九月底嘅时候提出咗6大电竞政策，你諗下香港有几多议员会做呢啲嘢。即係佢哋话其实呢佢哋觉得要喺亚洲嘅新湾区，即係台湾呢其实啦，成立台湾第一个电竞产业园区啊，即系成个园区咧，里边都系关于电竞嘅嘢，可能有有真系打机嘅，有软件嘅开发嘅，可能有硬件嘅开发嘅，有凳嘅，有唔同打机辅助工具等等。佢话无论系电竞馆啊、电竞产业园区咧，佢喺台湾以佢哋嘅规模咧，系应该要去做呢件事，即系吸引多啲唔同嘅外资嚟投资又好，吸引多啲培养选手嘅出去比赛机会又好，代表台湾去打比赛又好，即系甚至乎成为终身工作都亦得，所以佢觉得。其实喺台湾系有好多空间去做呢件事，的确，我谂台湾嗰个发展已经系足以令到佢哋去谂得咁大，谂得咁即系犀利嘅规模啊。 系咁其实打从之前我都见过啦，即系头先你讲话有啲一个参加竞选嘅候选人咧，都会引用一啲电竞嘅 slogan 噶嘛。 啊系啊， 即系例如话有玩开传说嗰啲，可能都知噶啦。又系啊，咩稳住我们能赢啊，即系呢啲咁嘅 slogan 啊，都可能会攞嚟做一啲嘅竞选嘅一啲嘅口号。咁之所以你能够引用呢啲。作为竞选口号，都系因为好多人玩勾起一共鸣，你先至会用嘅啫嘛。咁我都听有啲嘅台湾朋友同我分享过嘅，佢话即系而家咧，仅次于呢个台湾 ID 咧，佢话有时候咧，你玩嗰个游戏啊，例如话传说啊，或者其他啲嘅即系好出名嘅游戏咧，嗰一个嘅段位啊，嗰一个嘅 profile 咧，好似你嘅 ID 一样啊。有时候你出去交朋友咧，未必系要你身份证，但系可能会问你攞到，究竟你打嗰个游戏嘅段位打到咩位置啊？咁啊，可想而知，其实电竞咧喺台湾而家。个发展咧，我相信都系即系算系几广为人接受，同埋几受一个认受性嘅。咁啊嗱，呢一个嘅即系台湾嘅消息咧，我哋又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晚就有嘉宾吓，咁就会有佢哋咧同我哋分享啊，究竟佢哋做呢个职业选手嘅时候，有冇头先我哋讲啊台湾职业队佢哋遇上嘅一啲嘅状况啊，又或者佢哋嘅心路历程系点？转头翻嚟讲。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今日就好开心啦，咁因为就有嘉宾上嚟呢，就我哋落户嗰度又倾偈，咁啊仲要系两位好可爱嘅女仔。 哇，你个样。 喂，你要明白平时啊，呢个晚上我对住嘅边位先 系我， 系咯嗱，就算唔系对住你，我对住嘅边啲啊，阿晶 Winnie 同埋 Nicole 啊，再加埋个 Abby， 我人好枯燥嘅，真系其实 明白嘅，明白嘅， 明白噶嘛， 明白嘅系，唔系咁当然啦，上得嚟今晚老会玩家嘅朋友咧，一定系同打机。是有关系的啦，咁的确呢两位嘅美少女啦，会咁样形容啦，咁其实介绍佢哋先，我觉得应 该。OK， 一位就系叫 Alice， 一位就系叫 Stacy 咁样嘅，咁两位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Alice 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Alice 啊， 我系 Stacy。 系啦，嗱，咁两位不如自己讲下，到底同游戏有咩关系先？你哋系属于咩嘅队伍？玩开咩 game 咁样咧？ 我哋系 No Free Sport 啦，咁就系专打 PUBG 嘅。 系食鸡啊，咁啊，乌家人同我都有玩开嘅咁样啊。 系，咁啊，另外咧喺身边嘅啊呢一位都要介绍下 Kelvin 啊吓，咁啊又要讲下啦，究竟你系佢哋嘅咩关系啊吓？你同佢哋一齐上嚟 嘅。系啦，佢系带住两位美少女上嚟。 系啊，咁我就系 No Free Sports 嘅总监啦。咁我通常都系会带我哋啲战队出去出外比赛，咁样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smooth 咁样咯。 系总监亦即系领队啊，某程度上咁。就是 Kelvin 吕卓谦啊， 我总监嚟啫系嘛，总监可以坐喺入边 ，OK 冇问题。首先就真系因为我觉得几得意嘅一咩咧，就系、是一般嚟讲咧，我哋成日都话咧打机系有样睇嘅，尤其是放喺男仔身上啊， 即系毒啲嘅， 系啦、啊。都系嘅，其实因为真唔系、我早几日真系又系啦，行开啊商场又系办嗰啲即系类似系跌击比赛咧，咁啊玩赛啫嘅。咁即系你一睇咧，我即系同行嘅呢个朋友一睇就哇，呢啲真系打机样嚟嘅咁样样。咁我打机即系咩样啊？一表人才咯，唔使多讲啊，系咪？ 一睇之劲啦，系嘛？ 咁但系当放喺女仔身上就未必系嗰个讲法嘅，因为即系你望阿 Alice 同埋你望阿 Stacy， 其实两位。即系我知道可能佢哋会鍾意玩游戏，但唔似话系好 into 嗰种，因为佢哋行出嚟嘅感觉啊，好女仔鍾意扮靓啊 ，model 个感觉嘅。咁其实你哋平时系唔系真系好打机嘅时间，系咪放好多时间放喺打机上面嘅咧？系。 其实我哋都好毒噶，其实只有个样睇唔出噶咋，因为我哋成日其实打机咧，每一次都系我哋仲要系凌晨咧，夜晚玩到劲 玩通顶嘅。 系 但系通顶对女仔唔惊咩？保养上面。 但为了打机， 因 为 玩停 唔到。的确咧，佢两位咧，这个唔系你嘅即系单从外表判断嘅乌格兰。我的确系见过喺某啲嘅广告上面，其实见过两位嘅。特别啲服装品牌嗰啲嘅广告咧，都系见过嘅咁样。咁但系的确咧，我哋以往即系打机都会有一个印象嘅。第一，可能男仔咧会比较多啲嘅。第二就系、是可能系外表上比较某部分啦吓、比较唔系好注重嘅咁样。咁但系两位绝对唔系呢一类。啦，即系首先都系女仔啦，咁同埋即系会打扮嘅女仔正常都会打扮啦吓，咁样。咁但系两位如果讲打机，其实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机龄先？嗱，因为咧，我同乌嘉伦就叔叔嚟噶啦，对于你哋嚟讲应该 我好细个啊，系嘛？有女仔喺度啊，平时我可以认叔叔，你今日唔好夹硬啦，系咪？ 00后系嘛？ 佢系叔叔，系 okay, 小朋友嚟。 系啦，因为嗱，我哋成长嘅过程咧，老实讲，我哋身边同学咧，我哋好少听到话有女仔去打机嘅，即系通常都系我哋男仔打嚟打去都系嗰啲 game 咁，而且打嚟打去都系嗰班咁样啦。咁你入机铺都系有好少女仔有即系参与喺个电玩游戏当中。 有嘅，陪个男朋友嗰啲咯。 喺侧边唔知做咩咁样咯。 玩其他嘢， 喺玩手指咁样啦。咁但系嗱，两位不如讲下你哋嘅机龄先啦，即系点样同游戏即系邂逅嘅咧？Stacy 先啦，今次。 好啊，如果真系讲游戏嘅话咧，我觉得我应该系11、12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接触噶啦。嗰时仲比较兴网吧啦，跟住会同啲朋友全部都。会去通顶去玩一个叫做劲舞团嘅，系、啦，可能爆自己年龄啊， 我好细啫咁。 你爆个年龄同我哋都有， 我哋都有啲距离。我哋讲啲，我惊你未听过。 因为你讲我十几岁嘅时候，我 系 去网吧， 唔系我未有网吧， 嗰时网吧， 唔系6K 嗰阵时仲系，系继续。 系啦，咁其实嗰时都玩得几疯狂嘅，即系可能自己都会有团啦、论坛啦，甚至都会系 有团嘅意思。 自己开咗一个社团，咁、都会有埋一个论坛， 去 build up 自己嘅嘢。 开埋论坛呀。 係呀。 咁嗰个论坛唔系淨系限于你哋个团入面嘅人一起倾偈喎，系包括埋家人㗎喎，咩人都有。 主要就系放我哋嘅队嘅人。 就主要都系探讨游戏上面嘅嘢定系唔系㗎，加埋朋友。 我都有嘅，个小兄弟。 你出嚟食饭啦。 都会嘅。 交流下啦。 都会。 咁好受欢迎喎，应该。你如果你嗰时候我知道有咁嘅论坛，我即刻 join 啦。 系 咯，嗰时我都系太大啦，已经系 算啦，你系咁啊 ，Alice 咧？ 哦，咁我其实都好细个就开始玩，因为我有个细佬嘅，佢咧就好中意玩啲好 hardcore 嘅 game， 例如咧。 其实嗰时细细个其实已经一齐喺度玩 CS 啊、 哦，跟住你玩 CS 啊， 我好中意玩电脑嘅游戏嘅，咁我嗰时就同佢玩 CS 啦，跟住信长啊嗰啲都系玩啲平时女仔唔玩嘅。 佢好男仔喎啲选择， 我又得意喎，你唔觉得嗱？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你本身唔系玩开例如话 CS 呢一类咁嘅游戏嘅话，你唔觉得好冇瘾嘅咩？一行出去就爆头，一行出嚟俾人爆， 又或者信长你唔觉得闷咩？ 系咯， 唔会啊，信长系。好难玩嘅，但系系真系几好玩嘅啲，唔知道因为好少女仔玩我玩开嘅游戏，所以其实平时都系同细佬两个人咁样玩。 喂，同埋你讲得啱啊，就是、因为好少女仔玩你玩开嘅游戏，咁你唔觉得因为咁嘅情况之下，你反而少咗即系？机会去识一啲女仔朋友咩？即系例如你翻学嘅时候，会唔会诶人哋其他女仔可能讲下买衫啊，讲下买公仔啊，化妆品啊？咁、啊、但系你就可能 诶、你哋有冇打 CS 啊？ 有冇玩信长啊？ 有 冇敌国嗰啲？ 有冇啊？ 几架走出嚟嘅即刻真系。 因为其实我可能都比较男仔头啲嘅，咁同女仔、男仔都玩得埋，但系同男仔系比较倾得埋啲嘅，因为真系女仔就倾唔埋噶啦。 系有意外嘅话题， 日日喺度讲。打机咁， 系咁，但系嗰阵时咧，会唔会有种感觉就是、啊，始终女仔打机好似都系比较少数，定系已经唔系噶啦？即系嗰个年代开始，其实都越嚟越多女仔出现喺度，中意主动去参加啲游戏咁样。 如果放我嘅话，因为我以前都系玩音乐 game 为主嘅、我都成日落机铺嘅， 即系跳舞 啊、跳舞机啊嗰啲都系我比较。我后面有人睇我噶 、哦，明啦， 我都睇， 系我都睇， 呢、這个同玩游戏劲与差冇关。关系嘅， 就算你好差都好多人睇， 我都会睇嘅。 咁但系 Alice 都会即系、反而同女仔其实系咪即系搵唔到一啲共同嘅朋友话都系中意打机嘅，反而男仔真系比较多。 我觉得以前你话好似 CS 啊、信长嗰啲就一定好少噶啦，但系后屘就 LOL 嗰啲咪兴起，就开始好多女仔玩。咁身边都有女仔已经开始玩，因为可能即系对比以前啲 game 比较冇咁 hardcore 啊、又新啲咧。嗰时一开始玩 LOL 嘅时候，都有好多女仔朋友玩。 系。即系慢慢向即系可能系手机嘅 game 咁就会越嚟越多女仔会参与咁样啦。咁啊 Kevin 啦，不如问下你啦，你自己就都有打机噶啦， 我都有打机啊。 系你嘅机龄又点样咧？ 我话细细个由 Game Boy 开始， 咦？应该同我哋差唔多。 咩 Game Boy？ 你 PS3 开始打系嘛？ 我玩开 NDS 系嘛 ？NDS 个 3D 啊嘛，仲要系系，然后就慢慢家用机咁啦。 慢慢系咯，家用机啊，Nintendo 啊，跟住慢慢玩上去咯。 系，但系你点样即系成为一个电竞嘅队伍嘅一个高层咁样咧？ 其实我自己好。即读紧大学嗰阵时，我都有玩啲 internet game 嘅，咁就都会系咯，有啲团队啊，咁自己都系大做个 leader 啦，咁样咯，系啊，咁都会参加好多唔同比赛啦。咁讲翻起点样加入到 Nova， 系因为之前上年佢哋搞咗个 CL 嘅比赛啦，咁我哋自己个工会咧就去参与佢哋个比赛，咁就。差唔多头十位都系我哋嗰啲工会，咁后尾就系因为Nova 系主力皇室战争啊嘛，咁我哋后尾就认识到大家咁， 即系志向好似咁啊，走埋一齐啦，不如一齐玩啊咁样，系 咁啊。其实嗱，我谂即系大家即系近年都成日都讲噶啦，关于电竞咁啊，又话呢一个即系行业而家就即系火箭升空一般咁样发展迅速啊咁，咁啊即系想一间就同大家倾一倾啦。究竟你哋而家喺呢个叫做电竞圈入面都有好多即係同游戏有关嘅工作啊，分享一下究竟你哋嘅工作实际上面嘅内容系点样啊，转头返嚟我哋讲。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好，咁今日咧就好开心，请到三位嘉宾啦，就嚟同我哋分享啊，即系佢哋而家嘅即系电竞啊入面呢一个工作啦，究竟系做啲乜嘢，同埋佢哋过去即系玩开嘅游戏，佢哋成长系点样样啦。咁啊，分别有咧就系阿 Kelvin。 系， 同埋有阿 Stacy， hello， 仲有 Alice 嘅 hello， 欢迎三位吓。咁啊，头先咧，我哋休息之前咧，就讲起咧，就系话啊，你哋即系而家都叫做话喺呢一个所谓即系电竞嘅工作圈入边咧，就系即系做嘢啦。其实我真系有时候都好大嘅问号啊，因为尤其是我谂女仔更甚添，因为你知无论喺台湾啊，或者好多其他地方都系啊，基本上佢哋女仔佢哋有自己嘅电竞队，佢哋会出去比赛会打机，但系实际上面佢哋即系工作包括嘅唔系净系打机嘅，有好多其他嘢要去做。咁当然即系训练嘅时间要有啦。咁所以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而家你哋即系平时即系喺打机嘅时间同埋其他工作分配嘅时间大概系点样样噶？ 其实都好繁忙噶，尤其是如果有比赛需要打嘅时候，可能打机嘅时间都长达七至八个钟，咁就连瞓觉都系见到支枪嘅， 同埋要训练啦。 系，当然啦。咁同埋其实 Nova 嗰边都俾咗好多资源我哋。咁好似之前喺泰国度打 Star Challenge 嘅时候都请咗欧洲，我哋其实 Nova 今年欧洲都攞咗全世界总冠军啦，食鸡各方面。咁所以都會有嗰邊team 嘅隊員去 train up 我哋啦，土耳其啊或者澳洲各方面都會有。咁因為時差嘅關係啦，我哋就真係 要就翻佢。 係啦，就晚晚都通頂，就係不眠不休。係相對一定有壓力嘅，咁但係開心嘅。 係 咁，除咗即係對住個機以外咧，有冇其他工作你哋平時都要兼顧嘅咧？ 咁我自己就本身有份正職翻緊嘅。咁咧，我就每日收工之後先至會即係有時間同隊友一齊玩咁。 咁好攰喎！ 係啊，時間都要分配得好好，慢慢打完之後，哇，第日都好攰。 咁但係你又兼顧到，因為你喺比賽裏面又會有成績啊等等啦。咁呢條路都辛苦喎。 系，不过就好好彩，即系 Nova 同我哋都即系好配合我啲时间，因为我自己都晏昼嗰啲时间系即系可能同大家玩唔到咁样，咁大家都好就我咁样夜晚先一齐玩，一齐练习咁样。 系，咁除咗即系战节即系比赛里边嘅岗位啦，有冇其他岗位？譬如可能评述啊，又或者可能一啲产品嘅示范，你哋都要去做咁样。 评述暂时我哋就未接触到嘅，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本身自己嘅一啲 fans， 我哋都要去建立翻啦，影好多唔同嘅相啦。甚至好多其他嘅產品係關於一啲電子產品，甚至係遊戲嘅產品，都需要我哋去做一啲嘉賓啊、出席啊，或者係一啲直播啊，咁我哋都會接觸到咯。咁所以除咗打機之外，我哋都好繁忙。 係啊， 咁即係可以問下 Kelvin， 其實兩位即係你某程度上，你會唔會當佢哋都係可能係一啲明星或者啲演員、演藝人士咁樣去處理佢哋？因為要接觸，可能出邊有啲人想揾佢哋去示範一啲產品等等。 其實我哋都有嚟緊，都有啲product 去揾佢哋。做 casting 咁樣， 即係都係要好多唔同類型嘅嘢一齊去玩咁啦，即係成個行業裏面 都係 㗎。係，其實我哋成日話即係揾電競呢行裏面好似嗰個價值產生得好多好多，越嚟越多咁。其實當中有啲乜嘢元素呢？ 其實我哋都會搞好多比賽嘅咁樣啦，咁就我哋都會出好多即係唔同嘅戰隊啦。咁我哋香港我哋嘅戰隊都係唔係 base 喺香港嘅，即係唔係政治 base 喺香港嘅。咁我哋外國都有啦。咁我哋外國有玩PUBG Mobile 有 AOV 有。系咯，同埋好多其他唔同类型嘅游戏，我哋都会接触嘅。 系，咁如果讲比赛，就两位都刚刚去完泰国啦，亦都系一个 PUBG 嘅比赛啦。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比赛大概，即系譬如点解系你两个去，同埋去到大概系点样咧？咁， 咁其实我哋就系一个好机缘嘅巧合咁样遇到大家就组咗队嘅。咁我哋嗰时因为就要参加一个。香港电竞音乐节入面嘅一个女神食鸡邀请赛咁样啦， 女神食鸡邀请赛 系啦。咁我比赛入面咧就揾咗好多香港好犀利嘅女子队啦，即系好似大家都识 Panda Q 啊，嗰啲女子队啦。咁我哋就好有幸咁样可以参加。咁我哋成军咧，其实真系 七日 好短时间，系啊，七日咗我哋就去咗打，跟住又好好彩咁样，我哋赢到冠军。 系 之后就有呢个资格去参加 PUBG Mobile 嘅 Star Challenge。 咁即系话原本你哋系唔认识嘅， 系啊， 即系嚟自唔同香港唔同嘅地方，咁然后就走埋一齐咁样嘅。 即系你哋系为咗参加呢个比赛，于是乎就点啊？即系上网揾人组队噶嘛？ 啊，咪都系 No over 篩選咗嘅 選手，即係揾你哋幫手。 其實都係我哋公司即係騰訊嗰邊方面就話我哋嚟緊都想喺你哋，因為其實 EMF 嗰個都係我哋同 CSL 一齊舉辦嘅咁樣，咁係咯，有得做咁，我哋話不如做公司話做翻隊 女子隊 啦，咁樣不如試下啦，咁樣咁我哋咪喺短短七日內咪做一隊女子隊。 呢個其實我又真係好好奇嘅，即係因為雖然你話要揾中意打機嘅女仔可能唔難， 而家多咗好多。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我真係要想籌備一隊女子嘅電競隊，尤其是可能話玩 PUBG 咁樣嘅，咁、那個過程係點？即係可能係首先喺自己嗰個嘅公司嗰個嘅 名單當中， 係啊，係咪有你係咪有個所謂嘅名單？即係呢啲女仔我哋留意開㗎啦，平時有開台啊、打機啊，咪就揾佢哋啦，定係點樣樣嘅咧？ 名單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啲朋友咯，即係通常都係朋友介紹咯，咁、一個一個介紹咁咪揾咗呢幾個，揾咗 Stacy Ellis 佢哋。 咁你係因為乜嘢判斷就係、佢都幾符合加入我哋嘅戰隊，唔錯。咁係因為乜嘢嘢咧？即係定係要佢哋之前又要即係可能考試，例如有啲你知啊，打機佢哋話打一次嚟睇下先啦、 同我打鋪先啦，係 啊，係啊， 我有同過。Kelvin 打過㗎， 窒曬我嘅驚到， 打過啦。 咁啱嗰次係有個同 KFC 搞嘅活動嘅 Nova 又係食雞嘅，咁啱咧我就喺入邊喺個活動度做 MC 喎。咁咧後屘就識咗，就中間休息，我哋就不如打翻場啦。跟住之後就話佢哋組緊女子隊。 其實嗰個 event 係兩日嘅，咁第一日我識阿 Alice 嗰陣時，我哋未知道佢係會加入我哋嘅。 OK， 直至到第二日，跟住 Alice 走過嚟。我加入咗你哋， 知唔知点解？其实唔系因为佢打 PUBG 啊，系因为咧佢够毒啊！哇，我识做 MC 嘅， 无啦啦同你打波机 喎。休息嘅时候，不如我哋打波啊！ 你谂下，你我同你做 MC 够唔够胆同人打波机？ 系啊，哇，好中毒啊！呢一条女得咁样， 俾人闹死。但系佢哋就系喺个行业里面，就系因为即系志同道合，走埋一齐咁样。 咁但系好啦，咁当中嚟话呢一啲嘅女仔，咁你哋七日成团啦，咁之后你哋都要有。嗰個嘅默契，或者你哋嗰個嘅即係信任啊，各方面都要去培養噶嘛。你哋有冇做一啲即係例如 group training 啊？大家要一齊去經歷某一啲嘢，使唔使咁樣樣？ 咁一定要啦。咁成軍七日都要時間嘅。咁其實我哋好快都成會出嚟約出嚟食飯啦，甚至係傾下我哋每一組人嘅分配啊。咁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崗位擅長嘅嘢。咁就慶幸嗰時就都打得幾好嘅。 你擅長係做咩咧？即係做防守定係進攻定策劃定點咧？ 比较喜欢近距离的。 是啊，喜欢冲埋的。 是啊。 喜欢肉搏。 是啦，比较喜欢近距离啊。 是。但我就真的很想知道，因为刚才Stacy 就讲得啱啊，究竟是即是一个游戏里面，因为你们会谈一些工作上面的分配嘛。那跳回后一步，其实有些什么工作的，我想问。我负责指挥的，是啦，向前行啦，你啱的啦，去啦，咁。这个不是一个工作来的啦。 其实以我认知啦，因为如果是打战队赛啦，任何一个游戏，其实每一个人的岗位都很重要的，即如果可能四个都是打近距离的话，那就应该输得很惨的。那就要认清回每个人擅长的东西，可能有些是比较贵的，那他就是比较擅长是执多些东西啊，配套话一有不同的枪件就会立刻分给大家，或者好像 Alice 那样，他是用卡那把非常之擅长就爆头的，那可能他就会在后一点的位置就不会那么冲埋去跟人肉搏咯，那就。 Okay. 变相成件事就会完美啲啦， 系即系远距离追击嘅，你中意系 系啊。 咁当然啦，如果讲紧食鸡咧，真系仲有好多嘢可以问大家，咁所以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再同大家倾下。 OK，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三位嘉宾继续喺直播室嘅有 Nova Esports 嘅三位成员啦，有总监Kelvin 啦，亦都有两位嘅女子队 PUBG 队嘅成员，有 Stacy 同埋 Alice 嘅。咁头先讲到咧，咁都有少少仓促地就成咗军，咁然后咧就开始大家要练习啦，因为要准备一个即系大型啲嘅比赛咁样啦。喂，其实练习当中咧，因为我哋自己有时lunch time 都会喺度自己四条友打下咁样啦， 嘴人嘅会闹爆， 可以打翻 牌。咁但系我哋有个问题，成日都系咁样就 系好劲噶， 我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唔系，我哋有个问题就系话，我哋成日会啲术语或者啲大家习惯唔同咧，一沟通就会有错。即系譬如，喂，前边有个人啊，即系隔篱嗰个就话咩前边啊，即系边度啊，大佬，你噏个数字得唔得啊？即系嗰啲咧，呢一啲系咪都要喺个过程当中要大家慢慢磨合咧？ 其实我哋大家都玩咗一段时间嘅呢只 game， 我哋都好熟，基本上你啲术语，所以我哋一嚟就已经知道，如果讲前面嗰个咧，我哋真系唔 拜拜， 系走，系啦，一定系要识得讲呢啲术语，我哋先至可以夹得快。 系，即系所以你反而呢方面就好快啲默契上面就搞得掂噶 咯。反而呢一啲我唔担心啊，即系我头先讲咧，我反而就好多时候咧，即系因为我唔知嗱，男仔打机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尤其是玩呢一啲即系团队游戏啊，你系真系。好真性情啊！闹你咪闹你啊！ 我打 FIFA 闹死人， 系啊！即系话爆晒粗嗰啲， 你可唔可以快啲交波啊，大佬？ 咁但系我唔知一到女仔啊，仲要团队嘅时候，会唔会有时候会顾下仪态？即系会唔会点样样去表达自己一啲心入面嘅不满咧？因为总会有噶嘛，系咪先？你系俾迟咗支枪就俾迟支枪，你叫你救我，而家跪喺度趴咗好耐，你都仲唔过嚟帮我咁样样？咁即系呢啲情况，你哋有冇发生？定系都好礼让？哎呀，唔紧要嘅。大家女仔明嘅，即系你会点样样佢咧？ 嗱，其实打机咧就好难唔真性情嘅。当佢杀到埋你嘅时候咧，就控制唔到自己嘅。其实嚟紧咧，我哋嗰、那个泰国嗰个 Star Challenge 都会播啦。咁你哋都可以，系你哋都可以拭目以待下。不过咧，其实我哋四个都真系几夹嘅，好多时候都唔会话大家会有咩冲突，反而系我哋会比较。真性情地對對家嘅， 即係同仇敵忾嗰種， 射我， 打我姊妹，你死啊你！ 有啲都真係幾精彩。 咁嗱，你講開泰國啦，其實喺泰國即係大家打咗幾場比賽，即係大家打嘅 round 或者留咗幾日，即係成個比賽大概個流程係點樣嘅咧？ 我哋就系、是、即主要系有两日嘅比赛嘅，就每日打三场咁样啦。第一人称同第三人称都要打咁样嘅，咁、就系有二十队人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即东南亚就大部分啦，日本、中国、韩国都有嘅，全部都好劲，全部都系男仔。 系， 我就去到哇，死紧啦！ 唔系得你哋一队女仔啊？ 系啊。 咁你哋有冇得到比较优先嘅对待咧？即可能啲男仔会唔会见你哋都一样啊？咁定系冇嘅？ 喺佢真人上。上面咧就絕對優待， 佢哋對住我哋話：我哋唔會殺你噶。 我們好有禮貌的。 一入到 game 就哇， 秒啊！ 精神分裂一般係咪？ 秒 啊！就一人食飯，不過而家射你先咁，而家玩完先咁樣。 係 冇錯，咁但係大家發揮都好好嘅，同埋我發覺開頭去嘅時候都會覺得好緊張啊，會唔會大家都會好 hardcore 啊，或者好 cool 啊？咁但係相反，其實去到大家都好融合，即係 even 可能見到。唔同 team 殺咗對家啦，但係佢哋都會好開心，可能大嗌啊、笑啊、玩啊，咁其實係開心嘅成件事。 咁其實我知道你都參加過即係唔少嘅比賽啦。即係如果真係問你哋比較難忘、深刻嘅一次，其實你哋最有印象嘅嗰一次比賽係點樣樣，發生咗啲咩事咁嘅？ 其实我觉得最印象深刻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玩，即是一起四个成军去玩那个 EMF 的比赛，因为即是我们未试过坐喺度啦，咁多人望住我哋玩，哇！跟住嗰种感觉咧，系会手震咯。最尾剩翻几个人嘅时候，我哋系玩到手都震 埋，系 啊！赢咗嘅时候就真系非常之开心，真系。 咁但系嗰种压力系咪都要即系磨练下咧？ 系啊， 系因为本身自己对自己要求都高，咁亦都背负住 Nova 嘅名义啦，咁所以打嘅时候大家都真系好紧张，好想将个水准发挥到最好。 但系呢个其实我都想了解一下，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尤其是即系参赛嘅选手，佢哋嗰个嘅即系情绪啊，或者系抗压能力，平时都系有训练噶嘛。即系你知啊，好现实嘅状况就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战队啊，你作为一个即系叫做电竞选手，你打唔到成绩，好自然就可能会被取代，都唔出奇嘅。咁你哋即系呢一方面，其实例如话可能即系公司啊，点样样去训练你哋啊，令到你哋保持到个抗压能力咧？系 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好，公司都好好，我哋平时如果冇乜特别嘢做，都会。 成班出嚟一齊食飯啦，或者去唔同地方一齊玩下 relax 下。而且如果我哋有啲咩壓力或者有啲咩唔明嘅地方，佢哋都好樂意去聽去解決，咁就大家可以令到件事更加好咯。 即係有商有量有溝通嗰種。 冇錯，有得傾嘅。 我哋盡量都唔會俾啲壓力我哋啲選手咯，我哋都會盡量走翻佢哋即係 training 嗰啲時間啦，咁樣咯。咁我哋都差唔多24小時有人 available， 冇辦法啦。 歐洲又有，澳洲又有，周圍都有。 係冇辦法，本身香港人都係忙啊。 總之佢哋一得閒我哋就可以安排佢哋做啲 training 咁樣咯。 係哇，咁其實真係幾好。而家真係呢一種嘅 training 咧，已經係 worldwide 嘅咯，即係已經唔係再局限於就係話，我 office 時間咧係咁樣到呢一個時間到呢個時間，工作時間以外唔好搞我啲，已經冇呢支歌唱 嘅 咯。 即係唔對唔住，美國嗰個人可以教你，咁你凌晨兩點你都要翻嚟練㗎啦，咁樣咯。即係呢個就係而家電競嗰個認真嘅程度咯。 但係真係有想知嗱，如果尤其以 PUBG 為例，係咪真係你每一場你打完之後，真係佢都會 evaluate 嘅？哇，點樣可以做啲？真係會有需要咁樣去訓練嘅。 其實佢哋嘅 information 真係好足嘅，就會有好大篇嘢話俾你聽，究竟你跳邊個區域會好啲啊？咩方位咩速度啊？甚至邊個位已經係有曬車有曬槍，全部佢都會有 mark 咗，而且每一次完咗之後，佢都會係討論翻你啱啱做嘅係點樣。因為我哋有時都會開房玩嘅，咁可能就例如土耳其、澳洲嘅選手就唔玩咯，就睇我哋玩咯，可以用觀眾嘅模式睇我哋玩，咁就去睇翻我哋嘅操作究竟有啲咩可以改善啊，或者讚揚嘅地方咧。 咁嚟緊你哋將會有啲乜嘢嘢嘅活動或者比賽啊，將會進行嘅，可以同我哋披露一下咧。 嚟緊 PUBG 我諗都係要等下一年啦，下年可能睇下有咩比賽。可以參加啦，或者我哋會到時有啲咩嘅比賽去 搞咁樣咯， 咁而家呢段時間即係你哋都係養精蓄鋭咁樣準備住下次嘅比賽咁話噶咯。 冇錯，但係都係晚晚凌晨都會玩嘅， 努力爬分啦，而家 為你 啦。 咁即係如果有比賽嘅時候啊，記得通知我哋一聲，等我哋都可以支持下你哋啦嚇。咁有機會再上嚟傾偈啦。今日唔該曬三位， 唔該曬。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